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周一，而且呢今天聊的话题啊，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关注，虽然它太火了。 你看你不如我吧。 你看了？ 我一集都没看。 但是你听说过吧？ 当芈月传当然知道了。 哦，今天咱们说的是如懿传。 哦， 说的是俩事儿， 还没播吗？不是， 这都知道。咱今天说的是《盛世长歌》啊，好像都不太对啊，一样的。 白穿了，其实 不是你这硬配哪部剧都可以、 啊哎，还真是、啊。 那时花开月正圆。 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特别特别火的一部剧，虽然我跟维哥我们俩没看啊，但是今天来的两位嘉宾，有一个。就穿着虽然是衣服应景啊，但是不知道他看了没有，但是另一位肯定是看了 啊， 啊不仅看了还给人挑刺儿。 是 没不敢那么说、啊、我就是写一些科普类的东西，不敢说给人挑刺。 你就说人家不科学呗。 不是啊，人家拍的很科学啊。是吧。 哦， 博士也就是写了100条跟他印象里清朝不太一样的地儿。 哦。好吧好吧，来吧，咱们从头说啊。 哎， 那个杨错错肯定是逐集都看了 啊。是， 如果不逐集看的话，你也没法写一些评论。 对对对， 对吧、嗯、哎，那赵错错呢？ 我不仅逐集看了，我还把剧本都看了。 嚯、 啊、真的？ 对。 哇 啊，剧本，对，它是剧拍完了之后，它有一个是剧本类的小说。 不是小说，是小说 啊。 剧本是剧本，我看的是剧本。剧本显示只有40集，其中包含了3集番外，还要讲这个璎珞她闺女和那个富察傅恒儿子的一段故事。 哦，这你都看了？ 我全看了。 哦，厉害了厉害。 我那40集拍出70集，那演员给自己加了多少戏？ 不是，你想要怎么挣钱呢？ 哦，好吧， 对吧？ 哦、好吧， 嗯。好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呀，至少在这片上其实算是半个专家了啊。来吧，原美食地图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错错，错错导。 哎呀，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玩的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不是啊跟晚上我们文艺广播8点的节目乾坤大挪移对调了。 这么 说。我们并不是说今天说影评。 对。 啊，来说说演员是不是到位，画面是不是精美。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些。 这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吗？ 是的是的。而是就着这部戏咱们来说说在这各种场景当中出现的那些好吃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有。 对。 包括啊咱们所谓的说在宫里啊，哎，有造办处什么？ 哎，有， 是吧？ 嗯， 然后包括有开小灶的 啊，对， 这些 小厨房， 哎，小厨房、在宫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地方 啊？对对对， 他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 对， 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今天节目聊聊，包括咱们也可以穿越回来到现在， 对， 有一些在片子当中啊出品的那些菜， 他们不出品的，咱们也可以说 啊， 是吧？ 对吧？ 嗯， 我觉得他们没有咱们现代人有口福， 真的吗？ 他们吃过马小吗？吃过烤羊串吗？ 啊，这烤羊串还是能吃着的。 撸过串啊？ 这不一定是串，人烤羊肉嘛，对不对？ 是烤全羊。 哦，好吧，今天我们就围着这个来说说。哎，这个戏叫什么名来着？ 《延禧攻略》。 哦， 好啊， 攻略。 对对对，《延禧攻略》啊，这个最近确实很火， 是， 就是因为 再不聊就结束了。 是快到 ending 了是吧？ 56集了。 说有一个大反派，那个 耳康哦，耳情， 耳康像话吗？ 耳情 好像， 对， 耳情，然后就是他好像是领盒饭了， 对，耳情， 好多人还都说，哎呀，就是庆祝，说是他大反派终于领盒饭了， 没想到他身后边还有个 boss， 说还有俩， 嚯， 就死绝了，好像就这部剧就算是完了， 嗯， 哦，是吗？ 我不知道啊， 我也 没看过，我就看一些评论。 我觉得这部剧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讲了一些事儿，然后其实吃的东西展示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没有吧？ 包括这个耳 情，茶的都特别多吗？ 东西 啊，有茶 对吧？ 有一段有一段说璎珞分析谁喜欢喝什么茶，喝什么茶， 哦，是吗？ 嗯， 哦， 就很不仔细。 你看 啊，我没看到呢。 明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可以问问多宝。 哎，对， 据说那个乾隆老爱喝那个。 三清茶， 然后三清茶 啊，对， 他还比较钟爱喝龙井 啊，对，因为其实宫里那个绿茶，啊，反正我看的不多， 嗯 啊，我还给了多宝宝一份那个档案，就是分每个位份大概分多少茶， 嗯， 有什么茶，有黑茶，基本上按多宝宝的意思，这就是做奶茶的， 嗯， 还有呢就是那个绿茶，有这个六安茶，有这个龙井，其他的我没见到， 嗯 嗯。 哎，那你说像那个位份比较低的那些妃子啊，那些嫔呀，贵人啊，他们那个分位里的茶喝完了怎么办？ 这我也想问他呢。这我这确实给的茶挺多的， 是不是就是所以每个宫里都会种一些？你看那个皇后就喜欢种茉莉花， 哦， 然后还有人喜欢种栀子花，种各种玉花茶，好多树是不是就可以薅下来自己炒茶？ 哦，你想，就那个不是专门献到宫里一棵荔枝树吗？ 嗯， 啊，说接荔枝那个， 嗯， 那个也得看乾隆皇帝那欢喜谁。比如一说，哎，后宫佳丽三千，唯独我就喜欢夏明一人，赏，他可以吃一个两个。据说后宫那么多人，没吃着过一次。 嗯，是啊。 您不是没看吗？还知道有荔枝， 还知道这么详细， 还知道有荔枝的事儿， 哎哎。我是从《还珠格格》那儿 啊。对，这关于赵导的这个茶的这问题，我就替多宝宝回答一下啊。 哎， 就是御花园里他种不了茶树啊， 嗯， 对吧？你得南方才能种茶树这种事儿呢。你到北方最北的，我觉得就信阳毛尖了吧。再往北，基本就没有茶了。 是， 它不是茶产区啊。 再种就当那个墙围子走了 啊。对， 嗯， 我觉得喝茶真的是挺那个什么的一个事儿，那个很讲究这个宫里头，包括吃的东西。你看那个，我觉得这部剧里头最多的就是吃点心，展示的正餐其实并不多。而那点心吧，你翻来覆去的看，好像都是甜口的。嗯， 对， 嗯， 他们怎么那么爱吃甜的呢？ 我不是爱吃甜的。这我再解答一下啊。 嗯嗯， 这个他们过去那个人主要是吃咸的东西。 嗯， 他这个吃甜的一定是富贵之家才吃甜，这吃甜的东西作为他来说一种咸食，他平常他也有咸味点心，只不过是说就是甜味的多，因为平常你也吃不着什么糖。 哦， 对吧？不像咱们现在动不动，现在咱们都不吃糖了，都是什么各种甜品啊，都那么丰富， 嗯， 咱们现在可能理解不了，但那个时候很多地方连甜的你都吃不到。 嗯， 是吧？ 嗯，来吧，咱们逐段的说吧。 嗯， 因为我不爱看这个是因为什么呀， 啊，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 就我特别不愿意看勾心斗角的 啊。 哎呀，尤其 哎呀，威哥，这部剧的勾心不一样，这部剧不费脑子， 啊， 就一点都不费脑子， 这么明显是吧？ 对，那坏人死的嘎嘣脆，嘎嘣就死了。然后那个好人吧，一看就是好人；那坏人吧，一看就是坏人， 嗯， 就一点都不费劲。 好吧， 嗯，我就爱看这不费脑子的。 那我也不爱看，我爱看那一集一故事的 啊。 对。所以我相信啊，像我和小胖这样的，也是有存在的啊。 是是是， 哎，对，但是要聊到这里这美食了，你都总结出来这里出现了什么美食？ 这里的美食其实真不多，主要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于飞，当她怀孕的时候 吃那大饼吧？ 啊，对，吃那大饼，那个是蒙古，就是蒙古族的一个特色。当然那个于飞本身他不是，他是属于那个时候那个族的观念还没有呢。他老家也不是内蒙古地区，他本来就是北京人， 啊，他吃那个其实没什么，是因为剧情需要给他扯上的。那个饼是有人做过那个考证，就是确实是蒙古好像是西部地区比较喜欢的东西，那个还是专门有这个厨子，哎，专门去给他做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饼。 嗯，但是甜品我看了好多的截图，有好多叫什么，类似于什么藕粉炖的丸子呀， 藕粉丸子， 什么荷花酥啊， 那荷花酥 瞎说的啊， 没有， 都特别准确。 有 维哥，你这《还珠格格》看太细致了。 有那藕粉丸子，那个谁，那个 对， 咱们那主人公魏璎珞同学，为了骗那个高贵妃，扮演了一个傻子，然后就指着那个高贵妃正在吃的那个藕粉丸子说：“你这个好好吃啊，我都没吃过，能不能赏他一碗？”后来那高贵妃赏了他一碗，一共吃了七碗。 嚯、 哦！然后就 小胖附体， 然后那个就相信他是一个傻姑娘，没见过世面，把他放走了。但我觉得那藕粉丸子好像那个剧里头展示那个就应该和当时清朝的还是不太一样，剧里展示可能是道具嘛，特别像一元宵，然后那表面特别的白，然后那个光滑滑溜溜的。 他能那么拍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啊、 是能没抠像假吃就不错。 是、 嗯、 哎，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聊到了那个有正经的厨房和小厨房，这有区别吗？ 有区别啊，正经厨房还俩地儿呢。咱们现在去故宫看那个御膳房有两个地儿，那个地图都能给你显示出来，有的故宫地图啊，一个在哪儿呢？一个是在养心殿南侧啊，那块呢那个是御膳房，还有一个叫御茶膳房，在哪儿呢？在那个珍宝馆南侧啊，这是俩地儿。这个御茶膳房啊，它其实是一个就类似于它宫廷里头有内膳房外膳房。内膳房就主管宫廷的这个饮食，大概应该是在这个养心殿附近。那个你像他是等于是在乾清门以里嘛，乾清门以里就是这个进宫所在，就是皇上跟这些后妃啊，包括皇子都不在这里头啊，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主要就是核心区，这叫内膳房。外膳房呢就在那个珍宝馆那附近，乾清门以外嘛，就是那个保和殿的东侧，这个是这咱们说这个御茶膳房、御膳房的这么两个机构，它那个功能可能就更外化一点，它主要属于这个核心区以外的人。因为我看过那个档案，慈禧太后进这个御茶膳房进各种东西，比如说干海参啊、什么菜呀、姜啊、蒜呀等等的，都报账目，一共都是多少多少啊？内膳房有什么，外膳房有什么，都很清楚。还有一种呢就是小厨房。小厨房呢就是 小灶。 对，就是叫小灶。 是那种特得宠的人才能有吧。 对啊，那就是就你没有什么，一般我觉得后妃都很少有小厨房。 香妃就有。 啊，香妃是有，对。 是那新疆的那个。 对啊，就怕他不习惯嘛。啊 他。啊， 多点油，我们、 你这是黄忠哥跟吉林 的，还能聊到一块儿的嘛，对吧？ 烤个馕， 要不都插不上嘴，真的是。 他那个是住的，他住的这个跟这个其他地方都又不一样， 哦、 就专门给他设置在那个中南海嘛，对吧？他不是在宝月楼里头，所以他那个小厨房就给他设在那儿了，不参与那个就是宫廷御膳房。因为他还有饮食上的各种需要，各种习惯忌讳什么的，所以就单给他弄了一个。香妃不就是历史上叫容妃吗？ 容嬷嬷 啊。好吧， 别乱 、这样好记、 好吧。 那个小厨房吃什么、特别自由吗？感觉好像生活在皇宫里一点自由都没有。你看那个容英皇后，那富察皇后 啊、 还挺活得挺憋屈的。 其实小厨房呢就相对好多了，你请的人都不用是内务府请的，你就外聘的就可以。 可以吗？我觉得那个淮阳府的厨师好，那个王大厨好，就可以请小厨房去。 因为小厨房的厨师啊不是内务府旗下人，他都是社会上一些名人，比如说慈禧太后有一个小厨房，他那小厨房有一个特别善做这个烧麦的。是他那个总管太监的弟弟，反正叫谢二吧，然后还是刘，对，谢二， 他就是你想太监的弟弟，他跟这个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就是因为他做的特别好，所以呢就把他请进宫，都是临时工。 那他们那皇宫里不是只能有一个男的吗？然后那个他 临时不 临时的做完就走 啊？对，有宫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内务府旗下人，像那个辛者库，是吧？那个谁，那个这个女主角魏璎珞就是。历史上的令妃，他们家就是辛者库吗？他爸爸当，他爸爸，他们家倒不至于，他们家还是 电视剧里头演，他说他被贬到辛者库，然后认识了袁春望。 哦，是是，但其实呢，这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些人平常在宫里充当苏拉。苏拉什么意思？就是临时工，临时进来搬搬东西啊，添添香油啊，就这意思。那都是可以拿着腰牌就进来，然后拿着腰牌你就上下班制度嘛。 哎，我再替小胖多问一句 啊， 就无论是大厨房还是小厨房，是不是做完之后都有试吃的？ 有试吃的呀，有一得有试菜的太太吗？ 哦 啊，你看着这位置了。 不 啊，那是不是也特能吃啊？ 不了那得先去、 啊、 是吧？你得先做个是吧？ 啊，是 先当个上 有苏拉吗？那个有当有临时工吗？ 试吃的就是太监，就是这个宫里的太监。 嗯，还得是那个特别靠谱的那种，就是根正苗红的那种、 啊。太监有什么根正苗红的呢？就是这个宫 里一个工作， 对，就是一个工作啊，一个工种啊，他还是兼差的，还得干别的呢。 鹤顶红品鉴师。 啊因为 鹤顶红 倒不至于，因为太监他这个身份，他跟宫女儿不一样。清代宫女儿，我老说这过去那个清代的这个统治者呀， 嗯， 觉得太监就不是人，宫女儿还是半个人， 嗯， 因为宫女儿她是旗人出身，太监是民人出身，就乾隆说的太监是治贫治贱之人，所以就让他干这个试吃的，有这个能背锅的都是找太监的，嗯， 好。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 啊， 上面就是说那个魏璎珞， 嗯， 说茶的那一段 哦 啊，一会儿呢可以让这个赵导来诠释一下。 嗯， 我觉得人家说的挺好的啊。这个咱先进一条广告，今天咱们就着特别热门的一部剧《延禧攻略》 啊，对对， 哎，来说一说清宫的美食，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咱们在故宫里边如果去游玩的话、 嗯、对对， 还有哪些宫殿其实是在电视剧里边是有的， 对， 咱可以去转转一下、 嗯、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咱接着说吧。咱是先说玩的地儿，还是先说吃的东西？ 先玩吧，玩累了饿了再吃， 可以啊。 嗯， 博士先跟我们说说那个、 嗯、反正有一个那个延禧宫我是看到过、 啊、 是真的有、 啊、对对对，不是他那个剧里都是有的， 哦， 都是有的、哦、延禧宫其实特别值得一去啊。 嗯， 你一去那个延禧宫，你他是在东六宫的东侧啊、你一进那个宫殿，你就觉得一进那宫门就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西洋式建筑啊，它号称是水晶宫嘛，是钢架和石头的结构。当年他们设计的这个宫殿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的，他是想把它弄成一个水族馆的形式。 嚯！ 啊，就是你进去，它不是石头跟那个钢架嘛，然后里头镶上玻璃，镶上玻璃之后呢，我不知道当年他是怎么打算设计的，就是他是有一个大池子，把这个池这个宫殿呢建在这个池子里头。人进入这宫殿，进入那个地下一层，那个地下一层注上水，池子里头注上水，然后呢养着鱼，你就可以在那个宫殿里看那个鱼。 哦， 当年是这么设计的， 真是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那水族馆，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 对对对， 地下一层吃饭，然后上头有一个红顶，都是玻璃的， 对， 然后上头都是 鲨鱼游来游去， 哎、对对对 不，但是它这就是平视的， 不，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对， 七好像是没见完， 没见完，是一烂尾楼，但是你一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宫特别不一样。而且呢，这个宫殿现在这个展览也比较有意思，是故宫的精品瓷器都在这儿展出。你比如说宋代的五大名窑啊，汝官阁钧定啊，你想看汝瓷吗？想看歌窑吗？你这儿都有。而且全国各地的一些小窑址的这种古代的窑口的瓷器、瓷片什么等等，都在这儿可以看。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一个专门看瓷器最好的，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而且这个宫殿跟所有的故宫完全都不一样，我就特别建议大家去看这个延禧宫，确实是豁然开朗，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现在在紫禁城里也是有的， 对对 对, 对、 哦， 嗯， 因为我知道拍这部戏的时候，就是他们取景的，就是这个内景的戏，基本上都是在横店拍的， 嗯， 因为说横店有一个1:1的一个角， 嗯， 然后包括。就是比如说像当初那个张国立他们拍的其他那个 图 啊什么的，是在另外的一个类似于横店这样的影视基地拍。 嗯， 然后你再比如说像那个小胖跟我钟爱的小燕子 啊， 《还珠格格》那个那个真的是在那个 避暑山庄 承德拍的， 承德拍的， 是的，是的。 好像是最后一个真正在咱们这故宫里拍的剧就是末代皇帝， 是那电影吧， 对，好像是那个电影， 对，那个电影。哎，那比如说现在咱们在紫禁城里，就是北京啊，咱们在紫禁城里能够看到的这部戏当中的曾经提到的那些宫，在咱们这儿 都在呢， 都可以有看，是吗？ 不是不是，都在呢，但是有的宫，你比如说长春宫进行修缮呢。 哦， 因为我这今年我去故宫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很多宫殿都在修缮，原来都开放的，长春宫原来是开放的， 因为未来会越来越多的修缮之后都给大家开放。 而且现在你想，现在这个日子呀，你一算就明白它为什么要修缮，它赶那个故宫百年的时候，它全都开放，带给大家看一个特别辉煌的那么一个古建筑，对吧？像宁寿宫、乾隆花园修缮的。它只开放一部分，珍宝馆开放，开放，包括那畅音阁开放，但是原来的乾隆花园，现在太极殿现在都在修缮。 嗯嗯，像什么坤宁宫， 坤宁宫没修缮， 坤宁宫， 慈宁宫开放的，慈宁宫是90周年的时候重新开放的， 前几年开的。 嗯， 然后那个什么交泰殿， 交泰殿啊， 然后还有雨花阁， 雨花阁一直没开， 一直都没开，是故宫里面最高的一个建筑， 对对对，嗯。 而且咱们现在说的延禧宫， 嗯， 除了您说那个， 行，一会儿咱们再聊了，先进广告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 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生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今天没有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有点热哈。不知道， 没错。 哎，未来这一星期咱们北京的天气走向会是什么样的，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应该是这样啊，今明两天这个基本上还是维持32度的这个气温。但是话呢，你像北京啊，城中心区域啊，有些地方达到34-35度也是正常的，不过呢湿度比较小一些，所以说呢大家感觉这热的程度比前段时间闷热那种感觉要轻多了。像这种天呢在阴凉地儿里边待着又有点小风，所以说呢大家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热，只是呢像这种天通常要这个避免在太阳下直晒，这样的话呢恐怕要好一些。那么到22号呢有冷空气这个靠近北京，会给北京带来一次雷阵雨天气。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个大部分地区啊恐怕还是有点雷阵雨，但是整体来讲是不强的。不过呢有一点，即便是比较弱的雷阵雨恐怕也会造成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想这个根据临近的雷达探测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22号之后呢天气基本上就是都是不错的了，这个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这个最低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在21到22度，早晨呢还是凉爽舒适，尤其晚上睡觉也是比较舒适了。在这种情况下天气逐渐转凉，那么大家这个尤其是身体不太好的朋友，夜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好窗户。北京的天气呢总体来讲就是22号一次天气过程，那么呢还有2天的时间，那么呢天气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那么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其他地方呢作为全国来讲大部分地方天气是不错的，今天的温比亚低压已经移入渤海和冷空气交汇，变性为这个温带气旋，它这个变性之后啊也很容易造成局地的这个强降水，所以说呢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所以说今天到明天辽东半岛可能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这一点的话呢需要注意。另外呢吉林的南部也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这种天气过程，这一带呢容易形成内涝，所以这一点呢要特别注意。另外的话呢就说这个还有一 在这个甘肃中东部啊、宁夏中部、陕西北部啊，受这个冷空气的影响，那么从今天夜间到22号，有可能自西向东出现大到暴雨，天津过省极地也会出现大暴雨。这些地方呢，山体的地质条件特别差，所以说呢，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对这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定要高度引起重视。这几天呢，尽量的不要去那地方旅游。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您特别详细的介绍，谢谢刘老师。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 明天见，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北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路段的进出京双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上的高速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目前再来看一下一个这个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有多车的事故，后车短暂拥堵，反方向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啊。今天咱们聊的呢，这个是轻工具里边的一些东西啊，有一些吃的呀啊，包括咱们能住的呀啊，吃喝住行。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特别 也有玩的呀 啊、哦，也有玩 的，那得有骑马呀，你不刚播完吗？ 哦，还得骑马，骑马那不算玩，那就跟现在开车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不是、嗯？ 好像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吗？ 不一样， 看你说的博士都嗯 啊、哦，不一样，它是一个特对为作为满族人来说，它是一个技能， 对啊，必须要会的技能啊， 但不是开车。他是上战场的，属于开坦克。 啊，对吧？你个骑术是什么样的？ 就是基本功， 基本功。那很多是八旗兵丁嘛。你要起码步军就是很等级比较低的，就步军校这就等级特别低的了。原来前日子不是发过一个公号里头说文章，就说雍正那个特别关心宫女 啊。 康熙的时候要求宫女30岁出宫就可以了 啊， 因为明代他是终身服役嘛，就算一个恩宠。然后到雍正的时候特别关心宫女 啊， 25岁就可以出宫了。哎，然后呢？我还给你格外的恩宠，我在这个八旗里头给你选特别好的人，哎，然后呢， 就嫁给他们， 就是给你指婚， 指谁？就比如说那时候，哎，我觉得小胖不错，来，你跟他了。 哦，不，都不是这么草率的，不是这么 认真的， 很认真的是他要让几个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大臣里头有很多，比如说庄亲王允禄这样的，就是这个十三爷是。怡亲王允祥这样的大臣，包括大学士这样的人，你去找，你看这个八旗里头有哪些年貌特别好的英才， 就是匹配的。 对，不光是匹配，要高一层，比他们家原来门当户对的要高一层。 哦， 然后呢，让你奏报上来，你亲自去查，看这个各旗有什么样的这种，年貌相当的，这个长相要好，前途也好的人啊，然后呢，你奏报上来，我给你圈，到底让他去给一个宫女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路。 好像清朝的宫女还有点奇怪，你看那个尔晴，她的爷爷，他叫马反，还是一个大官呢。 啊，对， 还是一大学士。 啊，他那个剧情设定里的不是是那个来宝吗？是一个名臣，是大学士， 对， 一品大员。但是 那大这么大官的孙女怎么会入宫当 宫女？这个就是牵扯一个内务府的这个制度，内务府其人，你甭管是谁，你们家的女儿都得进宫当差，就是当宫女， 服役似的。 对对，就是服役啊，对，挑选过来。这咱们接着说，那个刚才不是说那步军校吗？就是说这个雍正呢，可能是跟哪个宫女是得罪过他了，然后呢就选了。之后我看那档案特别清楚，其中那年有三个宫女该出宫，那俩都匹配的特别好，然后把这个另外一个宫女呢匹配给一个70岁的步军校，就是职级也低，年龄也高，过了门子直接就当奶奶那种，就是 皇上日理万机的，至于这么小心眼吗？ 那是吧，这档案记录， 那你问谁去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最温柔的花骨绵掌啊，步军校的职级就很低，包括什么领翠波士乎啊什么的这类的啊，所以起码那是这个骁骑校，骁骑营，那是特别高的军官。那你马术好，你是能那个什么的，你比如说你坦克兵就比一般步兵等级高嘛， 对， 就是这意思。 那要是谁家得了一宫女当媳妇儿，或者是当儿媳妇儿，是还蛮荣耀的一件事儿，是吗？ 相对还是不错的，因为皇上指婚嘛，对吧？你有这个荣耀。 像这么多的宫，是不是就是相当于都是娘娘们住的？ 对对， 啊，就类似于咱们说，哎，那个杨博士，你订哪个包间啊？你订楼上 啊？ 包间。 对， 小胖，你订的包间好，你就是那包间 啊？对对， 是这样的。 对对，而且有时候还可以换。有时候是会换的，就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会换，但我见过会换的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有的这个后宫主位也没升级，也就是贵人原来跟慈禧都住在储秀宫，而结果呢住两年之后，我发现这宫里没有他了，他换另一个宫了。 换宿舍了 啊？对，就是换宿舍了，调了啊。而且你像那个慈禧也是动不动他当了太后之后，他也动不动的换一下宿舍，比如说储秀宫住腻了，长生宫住几年，住腻了，然后咱们宁寿宫再住几年。 我看储秀宫特别出那能作妖的女的，你看那高贵妃，刚刚说那慈禧，都从储秀宫里出来的。 不，要跳脱出来啊！就是杨博士呢，是真的从历史的角度啊，人家是真正有文献可查的 啊， 你不要太多的从影视作品当中走啊。 这个谁住在哪个宫里，这部剧里还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啊？是吗，博士？ 我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东西特别不好查。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写这个关于延禧攻略的一些东西， 嗯 啊，其实最不容易说准的其实就是吃。因为首先它剧里面也没有给你展示那些吃的细节， 嗯， 可能就有些台词里面会带到，比如刚才那个明明就说有那个观众说那喝茶的事儿， 就是追热点嘛。哎，正好那个有听众朋友的人家的截图，当然这些截图肯定都是网上的，就是热爱这部剧的朋友们人 真下功夫， 是的，是的，是的，说了很多， 我发给错错了。 对，我 这个也就错错说合适，我觉得我说感觉跟就换了一种味道了。 就主要是我一看第一句吧，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没觉得，我刚才又看了一遍这截图，我就觉得这皇后也忒娇气了，吃了一块萨其马就积食了，叫喝普洱去消食。 好，我们接下来在放广告之前，来让赵导来读一遍这个台词啊，读一遍这台词。因为你既然是学这个的，那左边台词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曾学这个的了，那我迅速的啊。 好，哎，有不认得字问我啊。 魏璎珞上马了，就字认识，茶不认识。 好，来。 昨日皇后娘娘多食了一块萨其马，便觉得积了食。今日上普洱，云台上贡的金瓜贡茶。至于富茶侍卫，他向来最喜欢喝安溪的铁观音。你刚刚准备的碧螺春，他不太习惯。我还知道纯妃最讨厌喝奶茶，她喜欢喝苏州的茉莉花茶，现在她偏爱碧螺春。贤妃从前喜欢喝恩施玉露，现在她偏爱碧螺春。至于皇上，似乎龙井更得甚心，更得圣心。 没有，跟人差这个字差远了。我要是导演，我一定停，重来一遍。 对对对，主要是这个截图吧，我发现他又截重了两张。我也不爱喝奶茶，我也喜欢喝茉莉花茶。 不，他这个里头是有设计的。 是吗？ 纯妃为什么不爱喝奶茶？ 他是江苏人吗？苏州人。 他呀，正就跟可以跟大家报个料，他是正经是乾隆从苏州那边， 哦， 那不是那的汉妃，他是小脚的，他不是旗人。就是乾隆，因为我看过那个档案，乾隆四年的时候给他们家办的入旗手续，而且给了多少间房，多少间是自己住的，多少间是出租的，给了多少地，让你一年收入有多少，他的兄弟姐妹，然后就是兄弟啊，在八旗里头任什么职，然后就是安排工作，然后给房给地，他都有这一套的东西，他正经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喝不惯奶茶，这是很正常的，像一般的这个。旗人呢？旗人像八旗里的这些这个秀女也好，这个后妃也好，他们都是喜欢喝奶茶的，因为有这个习惯。每天那个皇帝每天那个膳食档案里头都是上进奶茶，茶毕之后才开始吃饭。 哎，那你说他喝这奶茶和咱们现在喝的，比如说像青衣草原三哥那儿就有奶茶，他那属于海拉尔那边的奶茶，还有内蒙大厦，还有那个八音号酒吧里头都有那个奶茶，他们可能。对，它是咸的，但是他们是不同地方的，会一样吗？ 这个我问过多宝宝，多宝宝说就是那个宫里为什么存这个黑茶，像刚才他说那个皇后娘娘要喝普洱，这个普洱就不是那么喝的，就是黑茶嘛，那时候就叫黑茶，黑茶就是做奶茶用的。 那会儿分生普熟普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还得明天问多宝宝。 关键我是觉得这皇后简直吃一块萨其马就积食了，难怪我当不了皇后。 我这。这个还他说的有道理 啊，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为什么呢？说那个时候萨其马，啊，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看了乾隆写的《御制清文鉴》里《御制增定清文鉴》里头，他那个时候萨其马是满语名字，他其实就是这个萨其就是萨其米就是切拿刀切砍的意思。你看那个萨其马不是都做一大堆，然后切块，萨其马呢就是名它的这个名词化就是切块的点心，就这么个意思。乾隆给它起了一个汉文名字，很雅致，很好玩，叫唐蝉。您特别的有那个感觉，而且很生动形象。但是他乾隆写的，当时我就觉得不能理解，他是说用粉丝做萨其马，不是用面。 哦， 那我更爱吃了粉条包子吗？ 不是一回事儿。他那个粉丝啊，我开始我不知道。我说我有一次讲座的时候，我提这个粉丝，过去这个萨其马，乾隆写这个萨其马是用粉丝做的，我不理解。当时讲座人我就说我不理解， 当时有一个东北过来的老太太，人说我们那边都是用，到现在到他小的时候，包括他成年的时候，都是用粉丝，一遇热它就膨胀了，等于那萨琪玛是脆的。 哦， 跟咱们 现在是那种龙口粉丝那种粉丝吗？ 对对对，粉条粉丝，然后呢再裹糖。糖稀还是糖浆之类的东西，跟咱们现在北京这种，在现在咱们呈现的这种面炸的面，然后再喝蜜的，不是一种东西。 哦，明白了。 所以有点膨化食品的意思。 哦， 是吧？你多吃一块萨琪玛，你等于多吃半袋那个薯片。 哦， 那还是吃薯片吧。 那我明白了，他这意思有点锅巴那意思。 嗯， 就你至少吃到嘴里嘎巴嘎巴嘎巴就。 不是，它膨化食品。它不至于积食，对吧？它这里中间是空的， 不像现在甜。 它也是甜的，但是它面炸的面条它多实在啊， 哦， 是吧？还不容易消化，它那就是预热膨化的那个粉丝粉条之类的。 哎，过去啊，像这个宫女啊，像娘娘们啊，有没有那种就是减肥的痛苦啊？ 没有啊。 就你看，我记得我看了一集，就第一集的时候，一开始不就是选他们进来当宫女吗？选的还挺严格的。 嗯， 有的是如果看不上的就发一个什么玩意儿， 撂牌子 啊， 撂牌子，刺花，让你回家 就走了。如果选上了，然后就怎么回事哈？ 嗯， 我看就是一上来有一姑娘，哎，挺漂亮的，挺标致的。人家皇上说，这个呵呵是太瘦了。啊，又上来一个，我看着也挺好的呀，说太胖了，又上来，我觉得也不错呀，又反正又 标准，难怪你当不了皇上。 哎，要照你这标准，后宫佳丽就不止3000了， 就住下 了。我跟你说啊，明明这个选秀标准，他自己的这个选秀标准符合这个慈禧太后的标准 啊。 啊，慈禧太后跟那个慈安太后两宫皇太后给自己选儿媳妇的时候，选了4年，就是反反复复，比如这几个。看着不错呀， 都选好了。 先记名，过半年之后咱们再看一遍。跟个姐姐，我觉得她稍微瘦点，哎，我觉得挺好。老姐俩商量着，然后呢，记名之后呢，哎，过半年再看。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已经说撂牌子了。 嗯， 老姐俩这个有可能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我觉得这还行，那赶紧 翻回来， 发了一纸到他们家说，你们家这姑娘半年之内不许嫁啊。不算撂牌子，我半年之后再让我看一回。哎，你就属于这个两宫皇太后式的选秀， 这脚踏好多船。 对，那自己选儿媳妇嘛，俩老太太之间还得有个小心思。 那最后你看那照片还选成那样。 是啊，不给同志选妃的时候不那样。然后你看那个谁，乾隆，那就正经是像我估计我跟维哥这样都属于这样的。 嗯。 啊，就像男同志上商店买东西一样啊，这个好行，就这意思。 哦， 一天看2000， 哎，也不怎么看， 一天看2000，记名也可能也就2-3个。 是，我们就快就是，好单数留双数先走吧。 好，是女的就行啊。来。来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站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可以添加坝上马站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站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站草原旅游度假区。刚我们说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选秀。 嗯， 啊，这个选秀很，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是。 如果让我穿越回去，我就特愿意干这个事儿。 啊， 哎，有没有一个专门的官员是干这事儿的？就是帮皇上挑。 原来有 海选一下， 不是有海选的都在东北，你愿意出这长差也可以。 哎，为什么非到东北去选？他要选他 北京的就自己就看了，皇上不放心，还是愿意自己看一遍的。你像东北这旗人都是当地的有内务府官员啊，先筛一遍看看怎么样，因为路途太远。 对对对 啊， 哎，这样 啊， 离这节结束可能也都3分多时间了，咱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 啊， 然后从下节开始，咱们就讲，比如说那个时候宫廷的一些吃食 啊， 就是无论是热菜、凉菜或者是糕点啊， 好， 都有什么？包括咱们在穿越到现在， 嗯， 就是哪个说哎还有啊， 嗯， 原来那个菜谱上有的，现在您在北京哪儿哪儿也能够吃到的， 嗯， 类似这些的，来下节开始聊。 好好好， 哎，这一节最后一个咱聊。 你看维哥有一大问题， 哎，这大问题 就 至少聊3分钟。 大问题呀， 皇上一天吃几顿饭？ 2顿啊？ 啊，就2顿？ 2顿饭？ 少点吧。 不少。 是早午饭加晚饭吗？ 早午饭加下午茶。 对，他有好多点心。 就是零食特多。 听我说啊，他是这样，正餐是2顿。康熙那会儿还笑我说你们汉人一天吃3顿太多，他不想想他一天吃多少顿点心呢？ 而且还有好多媳妇儿老动不动也送这个送汤汤水水的。 对，一般的少。 没事，那 都 是细说 啊， 别认真 啊，都是皇上给他们赏啊。这个。就北京人为什么就你看这早点都相对比较简单，你跟南方没法比。 是。 为什么呢？就不重视。好多过去老北京吃早点就特别的省事儿，沏杯花茶，来块点心，这叫早点。 哦，这就过去了。 对啊，就是北京人 没有油条豆浆。 那都后来的事儿，那都是也有，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就北京人那都有钱人才吃早饭，才是有钱人才吃呢，一般的。就是来个烧饼，来个这个烧饼果，来套烧饼果子，吃块这个糖火烧，就喝这个茉莉花茶，啊，就经常就是这样。宫里头也是这样，因为满人他是2餐制，就是这个不习惯1日3餐，所以早点特别简单，他就吃个点心就完了，点心，然后上午10点11点的时候，差不多这会儿咱们来顿正餐，然后下午。 哎，但他就别过去，好不容易到正餐了，正餐吃一大桌嘛，好多， 对，几菜 好多菜， 不同时期不一样， 哦， 因为开始的时候，你比如清初的时候，顺治康熙的时候，就相对简单一点，而且肉食非常多，到这个雍乾嘉道的时候呢，逐渐，这个菜品也在丰富，做法也在丰富。你像乾隆一般一顿饭40个菜，你别瞪眼睛， 每个吃一口， 嗯，别瞪眼睛， 菜量少， 不让吃第三口吗？不是这 样？不，也那个劝他的这个太监，我觉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那个剧里不就是吗？那个乾隆和那个璎珞吃饭，然后有一道菜，那个璎珞觉得好吃，然后要吃第三筷的时候，那太监就把那菜端走了，然后那皇上就让他搁下，他爱妃想吃。然后就让他吃，好像每个菜都是太监说了不能吃第三口，这是剧里说的 啊， 剧里说 是有这个传说，有笔记是这么记，但是你从清宫的那个饮食膳单里头你来看，大量的它都有改变，而且过去还说皇上不能暴露自己这个喜欢吃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能那个什么就不过3柱呢？ 没事，下节接着说。 好嘞， 让皇上先选着，咱先进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到北高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要感谢一下流动信息员2号啊，给我们发来的一条路况信息。这个呢也是一条事故，这个辅石路的定慧桥西东向西两个车呢亲密接触了一下，后车比较拥堵。再跟您说一下，辅石路的定慧桥西东向西两车有剐蹭事故，后车比较拥堵。万泉河路以及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安全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瓦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上菜的导演赵作作，雪莲导演， 大家吉祥。 哎，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会玩这个畅销书的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就是咱们上节最后没说完那个皇上一天吃几顿饭，接着讲 啊。咱们不是说到那个 两顿， 说到中间那一顿比较大的那个， 上四十个菜， 四十， 这乾隆的时候，到慈禧又奢侈了， 100个菜， 100多个菜，就是如果要是多的话，它就有一个天安盛宴，加上这个的话，120多个菜。 是天天如此还 是？不是天天如此，每天的那个菜品大概也比乾隆的时候多个20-20个。 哦， 他肯定有好多菜都从来没吃到过。 对对对，很浪费。 对， 就是把那个吃菜 不浪费啊，不浪费，不浪费， 就赏出去了吗？ 就赏出去了，我吃不了，那我往下赏，比如赏亲王行不行？赏大学士，赏后妃，赏他每天都赏。 据说不是还有剩菜流出来到东兴楼的前身？ 不是东兴楼，不是东兴楼，是卖到那个从地安门卖到那个就近到会贤堂卖宫廷遮罗。走一级一级往下赏，绝不糟践，不浪费。 就是亲，比如说，我不能是慈禧啊，这比如说错错是慈禧，他呢， 哎、你当慈禧， 哎，你比较像，特别你这个胡子， 胡子还行。比如说错错是慈禧 啊， 今天这他觉得这不错，赏给这个杨元亲王， 杨元亲王像话吗？ 杨亲王 啊， 元亲王 啊， 元亲王呢又不爱吃，说你把那个谁。把我手底下那个这个的最大的那官，比如说你的那个， 他叫长史， 贴身保镖 啊，不，他就叫长史，府里最大的官 啊，长史。 多吉， 比如说把这个王长史给我找来 啊， 哎，你把菜呢就给王长史了 啊。 王长史说去把那个东兴楼的那个这个下胖子给我弄过来， 那个是得偷着卖的。 皇上赏的能这么着急急急的？ 能这么 肯定得自己吃？ 能这么就比如说赏给你的你不吃能往下赏吗？ 赏啊， 也可以， 也可以，干嘛不能赏？不能赏？ 皇上好像也挺 没尊严的，我送你的还敢送别人？ 不， 那我就不高兴。 送给你的，当然了，送给你的不是说什么都能这样的。你比如说后妃的，这戏里经常说这个后妃的首饰啊，什么怎么就能卖出去啊，什么的 啊， 赏都不能赏的。我看过一个档案，道光时候的，道光吃太监的妃醋，为什么呀？就是他赏给那个是林常在吧？好像是林常在，一堆首饰，然后他发现呢，哎，首饰赏给太监了。就急了，就是说这东西是我赏给你的， 就是 啊，你怎么能转赠给别人呢？ 啊、 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事儿。 关键是太监需要首饰干嘛？ 不是，他就是当财宝嘛。 哦、 啊，他日后可以带出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带出去的，就是你像那个乾隆在有一个上谕说的特别清楚，就是我皇祖父当时赏的后妃的东西，那都是我们给你的恩典，之后我们还要收回。我父亲赏给的这些人的东西也到时候也要收回。 我这就是保存。 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哦、 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嗯， 就是比如说饮食的这些。 这个东西你使用了就是所有了。 对。 对。 饮食的这些跟比如说那些那个硬物件的。 对对对。 是两个概念。 而且你像那个赏给人的硬物件，像那个咱们说这个这个《延禧攻略》这主角是令妃的原型吗？原型不是令妃吗？ 嗯， 在令妃当的令贵妃之后，原来的她有册封的金叶呀，金黄金金册呀，人还活着就把那个令妃那金册就收回来化了，另作他用了就啊、 哦 嗯，所以就是前日子也有那个电视台的那个节目找我说这个皇上跟这个后妃之间能不能有信物啊？我说特别少，为什么像台北故宫有这个富察皇后给乾隆做的这个荷包，但是皇帝往下啊，对香囊赏的呢，他之后又收回了，他比如他那么宠爱这个谁容妃，死了以后有些东西就焚化了，有些东西就转赠、 哦、 再赏给别的人 啊、哦嗯、明白明白， 这跟小时候运动会似的， 嗯、哦、 就是也给你发奖杯弄奖牌， 嗯， 你刚拿下来说来，把奖牌拿来。 哎，对， 下边这一波还得用。 哎，对，循环利用的。 哦、世界杯不是也一样吗？ 嗯， 大力神杯是是是， 还特别环保。 是是是是是， 嗯、 而且本身那个也贵重。 嗯， 哎，晚饭几点吃？ 晚饭就下午，这各个皇帝不太一样， 是吧？ 就是属于下午，大概也就是下午茶那个点儿。 晚 三四点钟， 量跟中午量 一样的。 哦，也是一样。 啊，就正餐是一样的。 哦。哎、 嗯， 他们吃饭使的那些杯呀、啊 嗯、 碗啊，是什么的？比如纯金的， 嗯， 纯银的， 嗯， 或者说还是什么 瓷的 呀、 啊，瓷的， 有没有那种特贵重的？ 有，珐琅的， 哦， 瓷胎化珐琅的，或者铜胎化珐琅的， 还有那个恒都斯坦玉，就是特别薄的玉，然后镶那个用金子把它那个镶在一起， 也就乾隆那么用， 乾、嗯、 哎你真的，咱们到故宫一看，那天我前日子去故宫，我一看那个碗啊。我说这太乾隆了，就特别花里胡哨的那个，就用特别贵重宝石镶嵌的那个东西。然后到那儿一看，果然啊、 哦， 乾隆，乾隆年制嘛，就写着这块儿、 哦、 啊，他就特别特别喜欢那种特热烈的那种格调。 哦， 热闹呗。 嗯， 就是像他们的碗肯定也不止一个哈、 啊。对啊， 那今天用什么，明天用什么，这都是谁安排的呀？ 这个他每个宫里他有自己的库存， 嗯， 比如说一个皇后皇太后屋里能有金器100多，银器100多，瓷器100多或者几百等等的，然后每天用多少，它基本都是固定的， 就是自己使自己的， 嗯， 这样我都记不住我有什么， 不，他也自己也记不住，这不是有账册吗？自己啊， 嗯， 而且他的所有的这个。就是用餐规格啊，跟他这个瓷器，包括金银器的数目，包括摆放器的这个数目，都是有一定之规的。 我一点都不关心他们用什么吃，我最关心他吃什么。 嗯、 刚才我们底下还聊呢，说比如说当了这个，就你到什么品级，你能吃什么是有规定的， 嗯、 你不能那个越级， 这叫分离 啊、 嗯。他说，比如说贵人、 嗯， 贵人一个月有几只鸡？ 贵人没有鸡，贵人一月有五只鸡，有五只鸭。 啊，五只。 常在呢，有一个月有五只鸡，这叫分例。 嗯。 然后呢，如果您比如说您从常在升到贵人了，又特别爱吃鸡，那怎么办？那就没有了。 自己的宫里养两只。 您当那个鸭子，就当鸡吃吧。 那像错错那，我在宫里养呢，能行吗？ 谁让你在宫里养？ 我特别得宠。你看那个贤妃后来当继皇后还养鹦鹉呢，那鹦鹉不跟鸡似 的？鹦鹉可以，哪有拿鸡当宠物的？ 花园还有仙鹤什么的 啊？对，是有。 那 那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寓意。你那养鸡为了吃，那这个就特别 档次低了。 就是按那个刘宝瑞那相声里头不是说吗？和珅刘墉怎么那么不尊品呢？是吧？就不尊品，特别准确。 放心吧，错错永远升不到常在这个职位。 我挺爱吃粉条包子。 哎，你看他答应了吧？ 来，那咱们正经再说说现在。这些菜品比如咱们说原来所谓的宫里的御膳房的这些菜品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有吗？ 有 最著名的不就那酥燥肉 啊，酥燥肉这个是一个这个延禧攻略里的还提到过啊，张东官就是这个跟这个戏还非常有关系。乾隆第四次南巡的时候到苏州杭州路过哪儿的时候，不是把这个皇后就是这个佘诗曼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就给废不是废掉了，直接送回来 剪发 、然后呢就是闹了一个特别大的冲突，然后他这从此之后就失势了，第二年中元节的前夜就去世了，这个然后之后女主这个令妃就生成令皇贵妃了，就等于是掌管后宫了。就在这两天您看皇上心多大，到了苏州已经把皇后送回来了，到了苏州，哎，这个苏州织造普福进献了这个什么？进献了几个家厨，当时有张成、宋元，还有张东官，这么三个人做了这个大概是七个菜吧，就是苏州风味的菜。但是我现在我也看不太出来啊，九顿东坡块什么果子糕，你觉得现在咱们不觉得是特别苏州的菜， 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 特别不苏州的那个感觉。但是呢，皇上就觉得好，然后呢，每人赏了二两银子，但那二两银子不是写的二两银子，写的是，赏银客一两重银客二个，就二两银子嘛。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张东官很老出现在他这个什么里头，这个膳单里头，因为他那个膳单后头经常会写谁谁谁做，比如说有一个春笋炒鸡，系张东官做。啊，那么就很清楚。而且呢，这个后来呢，他就把他带到北京了。再后来，你在这个档案里还老能见着他，人家属于这个炒勺不辍的这么一个主啊。 就相当于那个从江南搜罗来的名医叶天士，就进了那个药膳局当了那个太医。 啊，张东官跟这还不一样。 嗯， 张东官一直没有进入到体制内，他炒了大概十八九年。 他不住在宫里吗？他就是每天上班来炒菜，炒完菜就出去。 对对，所有厨师都这样。 哦， 因为他就是他是所有厨师嘛，他不是太监，那就得进宫行走的，再挂腰牌，然后一亮着腰牌，什么黄面无须啊就进去了啊。然后那个这个住在这个皇城以里，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个地安门到这个神武门。这不是皇城里 景山前街， 哎，对对，就你们家住这儿，就是什么住厨师啊，住这个苏拉呀，就这些地方。 哦， 啊，然后呢，他一直干了，从乾隆三十年就进宫给皇上做饭，到我看最后一次出现是乾隆四十九年，也可能再往后还有我没看到，但是就这个大概二十年时间，老是做饭，但是每次呢，到乾隆四十八年我来看，他是这个，他就把他当做谁呢？这个长芦盐运使西宁家的家厨进宫承英，就是挂在人家家，然后天天到宫里来做饭啊。他一直这个十八年十九年一直都是这样，然后到乾隆四十九年的时候，圆明园档案的时候，哎，就出现了这个酥燥鸡、酥燥鸭、酥燥肉、酥燥肋条等等这些菜。哎，这酥燥肉咱们北京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小吃，这个品种就是 卤煮， 卤煮的前身嘛，就出现了。然后到这个，光绪二十一年，我看那个有一个档案，当时皇帝吃的第四个菜就是五香酥燥肉，那就这一百多年一直传承，一直都有。要是酥燥肉，我就知道这个哪儿，现在房山有一个什么老侯烧饼铺啊，我没去过，我没尝过，他们家据说还是做这个东西。过去什刹海还是哪儿东安市场有景阳居做这个东西，做的不多，现在咱们基本上市区里头见不到了，好多年没见到了。 就是连名字都没有改的，还是叫酥燥肉。 酥燥肉。 哦， 然后其实它就是各种香料然后煮那个肉。后来呢，因为这个流出宫外的时候呢，老百姓 吃不起 肉， 然后就拿那个内脏下水替代， 嗯 啊，然后就变成卤煮了嘛。所以你说这卤煮，我前日子给新华社写了篇稿，就写乾隆皇帝与卤煮火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只有北京有这种特色，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食文化的运转变化，它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没有这种政治中心的地位。那张东官怎么进北京？这个苏州风味它很难进入到北京这个城市，它完全是因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包括很多很多这类的，你比如说那个烧烩爪尖就状元手，苏州状元陆凤石又叫陆润祥，那么他到北京赶考的时候，然后他把这个他们家那边做猪蹄的方法交给智美斋，然后他中了状元，这东西就成状元手了。 嗯，现在这个烧烩爪尖还有两个店有卖，一个是汇丰堂，一个是四世同堂。 没、智美斋也做。 现在智美斋 那还正经是王义军王老爷子给调过的。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属于他，但是他不是宫廷菜，就是只有北京有这种饮食文化流通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北京饮食一个大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不知道这个当年他们吃的时候有没有扣一碗米饭拌进去。这个烧烩爪尖必须得扣一整碗米饭。 啊，对对，那个米饭拌那个特别好吃。 嗯 你以为皇上天天四十多个菜，最后只吃一个，来给我来盖饭。 来吧啊，这也有朋友在问，小树叶说了，那中华小当家里边那刘航清有没有这个人的原型啊？ 我没看过 中华小当家， 这个我们实在没看过。 动画片嘛， 好像是啊。来吧，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啊。今天咱们聊的是清宫里边的吃食啊，我们聊到了吃食这一块，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继续回宫里啊！今天咱们请到的是对宫里特别特别熟悉的杨元老师啊。 在宫里待过人家。 没，我一直是原来特别大的梦想。 他算神游。 哦、我特别想进宫当差，后来那个没获得这个机会， 身体原因没有让你进去。 哎，是， 条件限制。 对， 这个咸水鳄问了说，杨博士，那个西四有一卤煮旅啊、说他那儿有酥燥肉， 号称啊， 是，我见过那牌子、因为跟他们组说过，他们说就别派他们家了。 啊，行，就说到这儿吧。 啊， 好，来，咱接着说那个其他的、除了酥燥肉，还有应该刚才错错还说 烧烩 有一个 尖儿， 烧烩爪尖儿。对，因为我那个我也比较喜欢去故宫参观，然后他每个季节展的东西不一样。有一次我就看到了，公布了一个菜谱，就是乾隆6年皇太后五旬万寿食谱。以我的文化水平，就是他妈，就是那个乾隆他妈妈50大寿的时候， 重庆太后。 对，就甄嬛嘛。 啊，对， 就甄嬛吃什么？我看里面有荔枝肉，咱们现在有、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跟现在的荔枝肉是不是一回事儿。 但是至少名字都是一样。 对，名字一模一样。比如说那个福州食府就卖荔枝肉，还有一家潜府的也有卖荔枝肉。 就是福州的一个菜。 听着都是甜的，还有栗子炖鸡。刚才还跟那个跟这博士还就是争论了一下，他答应能吃鸡，贵人吃不了鸡的，太后又能吃鸡，大吉大利，太后就能吃鸡。 不是你到嫔妃，他就是也每月都供应了， 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了。 不是，那到贵妃好像一月才有十五只鸡，十五只鸭。啊， 不是说这个鸡 不是你每天都能有的。 就比如说，我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我是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我今天想录个 他没有怎么办呢？关键是他没有怎么办呢？你比如说那个时候物流多不发达呀， 我想吃个粉丝包子就得有。 那可以有，那可以有。 那就是反正就你，所以你是往上爬嘛，你得到了一定级别还能吃饱。 不，您的那个是这个喜好，我觉得不用非得往上爬。 你答应也好，常在也好，就可以有， 就一个粉丝包子吗？ 你可以往下出溜 啊， 出溜出宫了， 而且 什么都能吃了。 我觉得这个，哎，这个特别，这个宫里特别适合饭量大的人。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材料里说这个中秋节，是吧？明明你猜皇后能有多少个粽子？ 中秋节、 啊、不是多少个 月 饼啊？猜 皇后 啊，皇后的份里一共有多少个月饼？ 怎么不得十盒吧？ 十盒， 一盒里边有八个 啊，那都不到，那都不到常在贵人 五人。 不，咱不说馅儿，不说馅儿，就是说个， 就说 个 啊， 多少个？皇后的份里是多少个？ 100个， 一百个还不到人贵人常在呢， 五百个 吃不了，多浪费呀、啊！ 往上猜，你怕什么呢？ 1万个， 1万多， 我天哪！那你是 陈年老月饼， 你是得 放 干嘛？ 不能有陈年老月饼， 吃不了呀， 都是新鲜。不， 是啊， 就往外放， 往外赏啊， 对， 拿出去卖换钱，然后可以吃包子了。你看， 你还是当常在吧。 还有一个菜是让八宝鸭子， 啊， 这个咱们现在能吃到、 这个， 对，这个菜是有的。哎呦，面筋烧鸭， 嗯， 也是有的。然后还有就是有素菜，什么山药腐肉啊，东坡肉、熏猪肉、山药猪肉丸子， 这怎么叫素菜呢？ 芽菜炒肉 啊。 芽菜炒肉，芽菜是豆芽菜吗？ 不 是、 啊，这是那个、 啊、是那个就是 芽菜，四川的那种芽菜、 底下铺的那个。嗯，太想吃豆芽菜了，皇上可能没吃过豆芽菜。 吃过，香银芽吗？ 银芽，它是不是也要做掐菜？前后掐尖， 掐菜，掐菜、 啊，不是讲究。木耳笋炒肉。哎，对了，我在那个《延禧攻略》里面还看到有一个桥段， 啊、 就是这个有一阵儿，这个璎珞同学就被冷落了，然后就没有饭吃、然后那个小荃子就偷偷给他送那个福寿锅，当然是那个傅恒给他送来的，就是一个砂锅，上面有好几只那大虾，但是那大虾一看就不是中国虾，当然这是道具的问题啊，看着还挺香的，有丸子，有粉丝，就像现在那福寿锅似的，火锅 啊，火锅特别多呀。 嗯， 火锅咋进了冬天开始吃3-4个月呢？就是有暖锅，有涮锅，都有。 哎，他们蘸芝麻酱吗？ 他们宫里还真不蘸芝麻酱，因为宫里的他那个原来是大哥普俊，好像是我记得金寿申先生那个北京通里记过，这宫里吃这种涮肉之类的东西啊，他蘸的就是当时叫白酱油和腌韭菜，就不蘸麻酱，麻酱的味儿太厚，他一定要吃那个肉最好的时候那种肉味儿。 嗯，那就跟南方吃潮汕牛肉， 对、 哦，类似。 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集也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包括像 Sarah，包括 Super 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在下集给你们回答。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先来回答一下 Sara 的问题，他说想请客吃饭啊，领导要请客户去清华的那个花家一园，说这个环境怎么样啊？啊，另外呢，如果不错的话，麻烦几位推荐几个花家必点的菜呗。来吧，花家咱们都去过， 嗯，环境没什么问题， 啊，清华那店很好啊。哎，都爱吃什么？给我们点点。 我不是只吃主食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就是小的那个花卷真的特别好吃。还有那个炸酱面， 人是请客， 总得上主食嘛。 没事，我们推荐的是从后边往前推的，再往前还会有菜的，大家别着急啊。 他们家烤鸭还行， 烤鸭不错 是吧？ 对， 他都做北京菜嘛。 对对对，还有吗？ 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就是原先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拌茄子，我觉得也很好吃。你说的太素了是吗？我想想啊，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烤鸭和炸酱面，还有那花卷。 我跟您推荐一个啊，首先， 哎，马小， 哎，马小是一定可以吃一吃的，虽然现在马小也不是特别好的季节啊，但是呢，因为花家一园那边马小做的比较有特色一些啊，十三香的呀，包括像清水的呀，啊，他们家都不错，您可以点点试试。另外呢，还有一个霸王鸡，这个据说是当时是哪位知名的演员，也是演清宫戏的一位演员，到那儿了之后就说特爱吃这个。后来呢就用了南方和北方的不同的做法做出来了这个霸王鸡，这是他们家挺特有的，其他家您吃不着。另外烤鸭不用说了，还有就是花家白菜， 对， 这个非常好吃，虽然是素的。另外呢您还可以尝一尝，就是有一小点心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上的，叫京八件，他们家就是摆的比较有意思，跟一多宝格似的，把那几个小点心八件全都给您摆上去，特别压桌，而且味道也都还不错。里边其实他们的菜我大致啊几乎都吃过，所以呢您就除了这几个必点的之外，其他的您看着点，喜欢荤的喜欢素的随便点，味道都不是特别差， 不会有问题。 对，因为他们家反正我要吃小龙虾的话，一个愿意吃原味的， 哎， 还有一个愿意吃十三香的， 嗯， 哎，就这两个还不错。但是他们家是那样，就是一定具体价钱我忘了，就大概什么比如说5块的啊，8块的，12块的，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得注意， 嗯，而且像他这个做京菜嘛， 嗯， 基本上是鸡鸭的菜不错，然后肉菜不错，其他的你像鱼可能有的还不错，但是有的可能就不够那么冒尖儿，我觉得， 哎哎， 对吧？ 是答应和贵人的菜做得好，鸡鸭吗？ 好吧， 哎，还有一个菜忘了，是他们那个炸灌肠， 嗯， 炸灌肠呢。大家都吃过，一般的馆子上来之后呢，就是灌肠给您放在那儿之后，旁边来一个这个 小料 蒜汁儿， 哎，蒜汁儿，您可以蘸着吃。他们家呢是又处理了一下，他是用那种小米辣椒啊给它炒了一下，加了很浓的蒜粒在里边，您吃的感觉不一样，每一片吃着都是 有滋有味的，而且还有点辣辣的感觉。这个我也好像在别家吃的不多啊，花家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您可以去点点。但是具体叫什么，是不是叫炒灌肠，还是叫？ 你就问灌肠其实就行。 哎， 对， 您就问那个，它就有一个炒的一个菜啊，不是带小料的那种啊，都不错。 嗯， 得嘞。 另外呢，像 Super 他也说了，他说按照杨元的推荐，在曲园吃了一回干锅鱼杂。 哦， 我什么时候推荐这个了？ 我说的啊，他说哎呀，吃的还挺重口味的啊。他说怎么个吃法呢？其实先这么说啊，干锅鱼杂是湖南菜里的还是比较有名的。 嗯， 哎，但是呢，我不是说嘛，就是这个干锅鱼杂，因为它比较辣嘛。 对对， 我真的特喜欢 吃鱼子。 不，除鱼子以外的鱼 啊，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想，就包括 怕不识数， 对呀、啊，包括去吃孙鲶鱼 啊， 也专门爱吃那个鱼肚， 嗯， 专门炒那菜、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嗯，反正拌米饭 啊， 喝酒 是 啊，都没问题。 除了拌米饭，就如果能点到那个刚出锅的那个热馒头，中间切一刀，把那个鱼杂夹到里面吃，可好吃了 啊！真的， 嗯嗯， 我还真没这么吃过， 那、可以试 试， 听着就不错， 是是是是是， 嗯， 好好好。干锅鱼杂，曲园应该有这道菜。 曲园我还真不知道， 人家都去吃了，肯定有。 是吧？因为曲园 那个哪儿 我真没吃过。 嗯，湘菜馆那个库香，库香有这个菜。 嗯， 因为曲园它，咱们说这干锅鱼杂是比较这个家常民间的。 嗯， 曲园它主要是做宴席的，但是如果它这两年没准就增加了这个菜。 嗯， 那如果有热度的话，是吧？ 对。去那儿一般什么东安紫鸡呀、啊， 东安鸡那个 紫龙托盘， 紫龙托盘发丝百叶， 紫龙托盘现在吃不着了吧？ 你得定， 主要是发丝百叶很难吃着了， 都打电话， 对对对，您都得定、嗯、 不知道皇上吃没吃过发丝百叶？ 皇上我还真没见过这个菜，这炒菜都相对比较晚，那个乾隆的时候是没有。 乾隆主要是什么熬煮菇的炖， 就是袁枚说那句话，满菜多烧煮，旱菜多汤羹，这还主要是这个。 其实还挺养生的。 嗯， 养生是，但是我就觉得你像、 哎、养生不真不养生，一天吃那全是肉的菜，你养生什么呀？ 他也不是每个都吃。我忽然想到乾隆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香妃了，就是这容妃 啊、 嗯、他那儿的有烧烤，我反正我看这个剧里头有，就是专门给他办那个烤全羊，给他烤小羊、 嗯、你又细说了 OK 不，你想烤全羊本来就不是新疆菜，它是内蒙的。皇上在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啊，热河行宫接待那些蒙古王公的时候就烤全羊， 嗯， 他不用 发一只吗？ 干嘛发一只啊？他不同的这个级别有不同的待遇，有不同的肉量，然后这个他不需要非得有容妃就能吃上烤全羊。 哦，这样啊， 对吧？ 好，哎，最开始啊， 嗯， 肯定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就是自己家乡的味道， 嗯， 但。慢慢往后了，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嗯、 啊，好多次下江南啊，那肯定在那边也吃了不少那边的菜。 嗯，就是九顿东坡块，春笋炒鸡。 对，就后来是不是越来越往后的，就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往后，他的那个餐桌上的菜式 丰富 了，是不是越来越 丰 富 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没有那么好的物流条件，你的东西运不来，所以很多就是还得就是以鲁菜为基础。 哦，还是鲁菜， 就只能是这样，要不然你说那个南方那鱼你没有，你怎么办？ 对对对， 对吧？ 原来一个老师傅跟我讲过，其实这个按说跟现在比的话，就很多东西皇上是没吃过的。 对啊， 不是他吃不起，是底下人不敢给他吃。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只有夏天的时候有，你给皇上吃，皇上冬天特别想吃，万一他不讲理怎么办？你哪儿弄去呀？所以说皇上可能没吃过特别特别时令的东西。 对。 嗯，这 月饼一给 一万多 个，慢慢吃 啊。像那个什么，一般的要贵人就一百多块儿， 哦， 啊，就是这按等级待遇不一样，就这意思。 哎，那个剧里还有一个那个桥段，就是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 嗯， 就白水煮肉。 对啊，这咱砂锅居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啊这个、 就是 这个 啊，就是你看这个，咱们到故宫去玩去啊，到那个坤宁宫。坤宁宫西边五间，这都是地上都是蒲团，然后环形炕，然后那个正就是正中间那透过玻璃你往里看，是两口大锅，然后还有铲子呀、叉子呀，还有一些瓷罐子呀、 都是做萨满神糕和煮祭肉用的。那么这些祭肉后来那个什么就他们当时吃就是喝肉汤，直接吃那个肉。每年二月初一日坤宁宫有最大的祭祀是这个皇帝跟皇后他们要都在一起在那儿，包括妃嫔呢都要在那儿吃肉，这叫散福，就是祭祀迎来神然后要散福吃这个肉。后来呢除了宫里有这个情况以外，那个各王府也有祭祀啊，各王府祭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北京的这个宅门里头，满族宅门也都有这个祭祀。祭祀完了吃肉怎么办呢？那就请朋友过来，这叫吃神鱼。为什么砂锅居开在这个西四钢瓦市这地儿呢？就是周围王府特别多，老有祭祀。那猪肉怎么办呢？上人肉他也不爱吃，老吃也不行。 因为白肉嘛。 白肉你所以就蘸佐料吃吗？ 对，打个蘸水碟。 啊对，然后但是你老吃也不行啊，然后他就一层一层往下赏嘛。赏到那个最后赏到更夫手里头，剩更夫手里头更夫都吃腻了，就往外低价往外卖。有一个姓刘的老板就有这个渠道就各王府去收这个肉，就是煮过的肉，但是没有完全煮熟，大概七八成吧。然后呢进货渠道这不就掌握了吗？就比别人的这个进货渠道都要好。而且呢那个这个他就开了一个烧煮棚子，有炸的有煮的，对不对？后来这清末逐渐因为一个事件吧，反正他就一下这个买卖就起来了，就开了这砂锅居。咱们现在去看那个砂锅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萨满祭祀的用肉的特点就是没有肉皮。 嗯， 因为这个肉皮啊，它是这个萨满祭祀的之前呢，它有一个工序，就叫去皮，就叫燎衣，就把这个猪皮先去了，然后再进行祭祀。所以呢，你看这个砂锅白肉也好，包括那个炸的那个都是烧碟儿，什么炸子盖啊，都是五花肉是不带皮的，啊，所以这个咱们现在这还有这个清宫的这个传统遗留，就是砂锅居。 哎，那个剧里演的那个相对还比较真实吧？他是说大臣和皇后在一个屋子里吃嘛，然后一人发一把刀。 大臣怎么跟皇后在一起吃？ 剧里是这么演的，皇上坐在那炕上 啊，是 画面好。 对，大臣 不是坐在炕上，就坐地上。 那剧里演的是坐炕上，然后大臣就坐地下，有一蒲团， 对，有蒲团， 然后 垫子。 宫女是太监一进来，鱼贯而入，每人捧一个盘子，上面有一把刀，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白肉。 对， 据说还就是说煮的七八。有时不熟，反正七成熟吧。 对，七八成熟。 然后也没有盐，说好多人都吃吐了，吃吐了就要很严重。 没有，我跟你说啊，这都是现在人想象，觉得大白肉不好吃。我原来有一个这个叫《清代野记》里头记载，说汉人是吃不惯这个，这他们是十斤肉是一方，搁一大铜大铁盘里头还是锡盘啊，反正金属的盘子，然后呢端上来这个。满人吃那个，好家伙呢，就爱吃极了。就是汉人五六个人吃不了一盘儿，然后他们呢这还得多要好几盘上来。 哦， 就他们 就白嘴吃吗？ 没呀，就能蘸糖蒜，能拿那个 说那个 就糖蒜就各种那个。 因为剧里面演就是那璎珞就算计那个谁嘛 啊，那个怡亲王。 对，就是给他那个刀上擦刀那块布上进了盐，然后刀一切完那个肉，那个肉上就蘸着盐。 那他们后来更过分，拿那个高丽纸啊，泡酱油，然后晾干了之后，那个刀这不是这上头有热度吗？ 嗯、 拿那高丽纸擦那刀，然后呢一切那肉就蘸上味儿了。 对、 嗯、啊，他们逐渐后来都有这个计策， 作弊的这个方法， 哎、 但其实是没有盐味儿的。 他那祭肉是没有盐味儿的。 嗯， 好。而且你想想那个时候的肉、是吃的猪肉吧、 猪肉哎是 对 这个通州的一个这个名品、那个名品那个叫小黑驴儿，这个猪啊是黑毛猪、看着跟小驴儿似的，从那个东华门赶进来，每天有朝祭夕祭，还有到时候不同时间还有什么索伦祭啊什么等等的啊。 那时候的猪肉多肥啊，是不是？你看现在有的那超市 小猪不是大猪 哦，小猪啊！ 啊、 行，咱先进条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 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说到这肉啊， 嗯， 猪肉、羊肉、牛肉咱不说，现在比较常见了。说过去有一种肉，比如说是鹿肉， 嗯， 那就是宫里边才特有的， 对对对， 只有那能吃。 对，宫廷讲究吃鹿肉， 是吧？ 嗯， 就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甄嬛五十岁 大寿》 嗯，有一栏全是鹿肉， 就全是鹿 肉，各种鹿的做法。 哦，是因为他们就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点祭祀祖先的意思？ 没，鹿肉不是祭祀的， 啊、就是 习惯吃。 你看《红楼梦》里头那个不是也有一段，就是拿一块鹿、嗯、得了一块鹿肉，然后烧烤嘛，弄在那篦子上烧烤。嗯、 对，不是史湘云嘛，不是还说嘛，这会的腥的膻的，是吧？ 嗯、 然后什么腥的膻的吃怎么样？一会儿都是锦心绣口， 对，有点作诗 啊。 嗯， 像湘云这种的进到宫里选秀女啊，这一定就是爱而情是吧？ 啊， 就耳情这种的， 为什么呀？ 一定就是最后就 你看耳情是什么样？ 我听说了 啊， 就是一开始挺好的， 啊、 后来就变得挺那个什么的 啊， 是 吧？好吧，那你一定会遭到很多这个红楼迷的， 对， 是吧？ 唾骂我， 注意啊，注意啊， 来， 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 最后一点时间了，咱们讲讲现实当中，咱们要吃这些菜。 刚才咱们不是说这个砂锅居、 嗯、 吃那白肉是吧、 嗯？ 啊，还有你比如那个吃点心，我觉得那个哪儿， 仿膳呀、啊哦， 不是仿膳， 北、 那个、 海的仿膳肯定是有的， 有那个都是晚清的，还有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斋来着？富华斋饽饽铺 啊，富华斋对，王熙富老师那儿、嗯嗯， 哎，那个乾隆写的孙妮阿分白糕， 对。 那个孙妮，他不一，他这是汉语叫， 嗯， 就是孙一阿分，孙就是奶，一就是的，阿分就是点心， 嗯 啊， 奶味点心 啊，对，其实所以他后来自己翻译叫白糕，就是等于是奶白色的糕，就是奶配点心，这乾隆经常吃，动不动就是孙妮阿分白糕一品。啊，这个是真是乾隆档案里头常见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多样东西，因为我不是帮冯老师写他那个书嘛、 啊， 你看那个豌豆黄， 嗯， 民间也有，过叫豌豆糕，只不过它少了很多工序，做的比较粗糙。那你说豌豆黄现在不是很容易能吃到吗？ 那你得他那个你要想吃到黄那宫廷那，你得吃，你还得到大粉庄去吃那种特别细腻的， 或者吃冯老师做的那个、 嗯、 什么芸豆卷啊， 嗯， 还有就是那个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就是。甄嬛五十岁的生日的那个糕点最后一栏那点心单上，就有那个鸡蛋糕， 嗯， 这不是曹子糕吗？咱稻香村哪儿都有。 对，那还有奶酪，老北京奶酪其实就是宫廷奶酪，或者说满足奶酪。那个什么《红楼梦》十九回，啊，又提到《红楼梦》，那个元妃省亲，不就是带了两碗。唐蒸酥酪给那个谁嘛，给贾宝玉，后来还让李嬷嬷给抢走了。贾宝玉说，就喜欢袭人，我就想给袭人，结果让李嬷嬷给抢了吗？ 甜不拉几的。 这奶酪是跟现在的一样吗？ 一样啊， 一模一样。 对呀、啊， 哦， 嗯，这个没什么区别的。 对，那个就冯老师那个一碗居、 啊， 现在还在做这个宫廷奶酪 啊，对，很多地儿都卖奶酪。这个就是宫廷的，现在其实。就是原来咱们这个生活不是特别富裕的时候，吃奶酪特别奢侈。现在不算什么了，这种宫廷的东西咱们随便可以吃。 哦， 嗯， 哎，现在那么多所谓的京味菜， 嗯、 其实跟原来的宫廷菜其实 有很多是有关系的，还有、 啊、是有关系的， 对，是有关系的，是有传承的。包括四大抓炒，很多地方都做嘛，对吧？这过去是抓炒虾、抓炒鲤鱼，抓炒鱼片、抓炒腰花、抓炒里脊，最好吃的我觉得就是抓炒里脊是最好吃的。 嗯 啊。那个这个是确实是当年那个谁慈禧那个小厨房的厨师王玉山啊最拿手的嘛，慈禧也说的抓炒王， 对， 嗯， 这个好像差不多的大馆都能做， 对、 嗯、 抓炒里脊很多地儿都有 尝试。 那个抓炒里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复炸，复炸一下，第一次炸的七八成熟，第 第二次高温炸到酥脆，就保证起码保证一个小时酥脆，然后调汁儿是那个小酸甜口，它是以咸为主，然后加酸甜，跟那个糖醋里脊不一样，然后它那个汁儿是要抱住那个这个里脊，不能往外流，这个就是它那个汁儿挂得很满，但是不往下流。 那御膳房或者小厨房油烟子也挺大的呀。 所以他为什么人家他很多这个小厨房御膳房都涉及到这个东南角呢？ 刚才我还说的跟鬼吹灯点的蜡烛是一个位置， 没有那个关系。他就北京他老刮西北风，所以你那个什么呀， 味儿过不去， 味儿就不会散到院子里头去，对吧？散到院外就没有什么关系，就不影响主人。而且呢他经常是在那个角呢，主人都住的比较靠后一点，那吵吵叮当的也不影响。 但是有一个问题，那时候不刚说完，没有什么炒的菜，没有什么油烟子 啊。但晚清的时候有啊，包括你不光是 油烟。晚清是不是该有抽油烟机？ 晚清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可能有个老虎嘴子，那时候不叫抽油烟机。但是其实你没到晚清的时候，你吹烟它也影响屋里人，人那正静心画画，包子。是吧？这可粉条的， 这粉条的，哎呦，说的我都饿了。还有就是那个火锅啊，火锅我觉得是最普及的了。我是正经在故宫的那个展览里面看到纯银的火锅， 珐琅的， 珐琅的，长得和咱们现在那铜串肉一样的，只有一种，就光绪皇帝时候用过一种元宝状的火锅。 对对对， 现在是外头没有卖，但是还是火锅嘛。 就小小火锅。 对， 我以为都得是掐丝的那种。 有掐丝珐琅的，景泰蓝锅，但是也有很多就都是小个的，就不一样的。 哎，那他们，你看，咱聊了半天菜了，也聊了聊火锅啊什么的。他们主食都吃什么呀？也吃包子吗？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 面条。 哎，人家有那个什么，人御膳房五大机构，荤局不用说了，素局不用说了，点心局不用说了，挂炉局就是烤鸭、烤猪，还一个就是饭局，专门做饭的，包子、饺子、点心烙。这个面条、馅饼什么等等的， 他们好像吃饺子也挺爱吃的。 对对对， 我看原来博士写过一个，就是大年初一他们都得吃那素饺子。 但是后来就改了嘛，到同治还是光绪？ 三鲜的 不是，他就是猪肉马齿苋的了， 哦， 就是长寿菜。原来乾隆就吃那个，就吃这个，不是，嗨，就是 胡萝卜馅儿， 就是纯马齿苋，就纯长寿菜的，包括这菠菜啊。到那个谁，到光绪的时候，我看他对这个。大年初一是不是一定要吃素敬神啊？就不是那么讲究了，他直接就吃了猪肉这个 马齿苋的， 马齿苋还有猪肉菠菜的。 哎，皇上说那是素的，就是素的。 他 皇上说的就是 他已经不用这么欲盖弥彰了，我就吃荤的，怎么了？所以就是说，他这些东西都是流转变化的，不能因为一个时期咱们就否定所有，他就怎么样啊？ 还有粥，我看好多记录里爱喝 粥特别多，粥到晚清的时候一顿饭大概有五六种啊，但是你再多也没有现在的样多， 感觉到了家和一品，一边菜单全是粥， 他跟皇上顶多是进了两碗不同样的粥。还有糙米粥呢，咱们现在都不可能都不吃那种东西。 哎呦，可贵了，12块钱一碗。 不是 ， 不是糙米糙白米粥吗？ 它是陈年的。 对， 你吃吗？ 现在有卖的，挺贵的呢。它现在 陈年米还卖那么贵呢。 现在讲究喝这个。 哦，是吗？ 这有，嗨，现在 我落伍了， 讲究这个， 对， 12块钱一碗呢。 博士跟小胖心目当中都海鲜粥， 哎，就是瘦肉粥。 皇上吃海鲜吗？ 皇上吃不着海鲜啊， 吃不着， 太远， 他 点河 鲜。他每年吃的海鲜就是四月底从那个天津运过来的黄花鱼嘛。 对， 据说有一个大臣，受了皇上的这个赏，他是福建人，一吃这黄花鱼，哎呦，还不如我小时候吃的那个 新 鲜的。为什么过去北京人垮炖黄花鱼啊？他就是不够那么新鲜， 褶味儿。 多好啊，今天聊完之后突然发觉自己好幸福啊， 特幸福， 是不是？ 我觉得是。你 说得嘞，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幸福的结束了，谢谢两位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再见咯。 一颗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天浩浩月